您现在继续收听到的节目是音乐在旅途。继续来听歌，请欣赏宋祖英演唱的《深圳湾情歌》。

子的妈妈，那娃娃他把两三个带，那跟我跟上面一帮，努把他的个不说的么帮他拿，啊都哈啥啥对，那老外那努斯努啥，比哈他的对，那努啊那维度呀，眼俺们带，一把扎里维吾勒，努一来的，顺天单分天单，爱们难度里远门的啥事的。Sa da di bai ma yin na si ga ga la pan bi a gan na kin chung la yi wu de ma nu ma la ti ga bo suk di ma pang a na晒干的烟叶，一捆捆包着烟，把它送到远方。我多么希望去那桑菲尔南多海岸，我多么希望去那桑菲尔南多海岸。 月儿高挂，远方的故乡。

舍不得了 So I love you 可不了 Maybe I did not hear Oh, how do they love her in the battle Fancy one love Lila I like them fish He has been flying Best boss Best boss Best boss Best boss Best boss Binti ya dosa Ya dosa Shayla Best boss我来爱老为的我白天我把一家路上冰淇淋都上也都上谁来不是不上我来爱老为的我白天我把一家路上白色也都上我把一家路上还有为了不是不上我把一家路上白色不是不是不上我把一家路上白色不是不是不上我把一家路上 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 您现在继续收听到的节目是《一

升起，升起的时候，我深深的怀念亲爱的故乡，那里 天翻地覆开，